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精品展、回顾展的非典型展览，或者以19世纪美术的法国梦来界定它更为合适。展览通过上百件作品带领参观者穿越回到19世纪的法国。白石墨庙青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览正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共展出精品70多件套，全面梳理了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的详细过程。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2个月，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像中的代表性作品。年画过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传统年画精品展正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两地160多件展品，其中有年画作品70多幅和雕盘90块，内容以纳福辟邪为主，展览将持续到3月9号。再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七九合开，八九雁来。昨天，官厅水库迎来了首批从南方结束越冬北上的候鸟。据介绍，官厅水库水域面积广阔，食物充沛，每年都成为候鸟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在这里休息整顿之后，这些候鸟将飞赴远东、西伯利亚以及我国的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进行繁殖。海南航空昨晚介绍，海南航空将进一步通过增加航班、调配宽体机等方式加大运力投入，协助因大雾滞留于海南的旅客顺利返程。根据海南地区客流情况显示，春运返程出岛客流高峰预计将持续到3月10号左右。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市场中出境游持续火热，不少游客选择了提前或者推后假期来实现错峰出游，而节后的旅游市场迎来了小淡季，大部分出境游产品价格相比春节期间下降了3到5成。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 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其中，广东、四川、湖南接待游客人数居前三位，游客当中自驾车出游比例接近50%，成为中国家庭出游的主要方式。春节长假有650万人次选择了出境游，出游规模是历史之最，消费总额达到1000亿元。在此期间，我国游客一共去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730个国内外的城市观光旅游。在热门出境游目的地排名当中，泰国和日本与上年相同，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去泰国避寒、去日本赏雪成为了时尚。第三位是新加坡，第四是越南。在出境游消费方面，游客出境游的人均花费水平超过了6000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比昨天低了9度左右。天气乍暖还寒，请及时调整衣物，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年就这样隆重而来，悄然而去，但是别难过，俗话说呀，不出正月都是年。诵读小站本周六节目继续带你领略书里的年味儿，回味美好的春节。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静乔。虽然呀，这个春节假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不出正月都是年，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拜个晚年。在狗年里呀，咱们身体和事业都要旺旺的，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别忘了这一年呢还要跟诵读小站一起，咱们要多读书。大家呢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很多的读书活动，还有很多的爱读书爱朗诵的听友们在一起。咱们在节目之外呢，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可以多多的交流。好，那介绍一下做客本期直播的嘉宾，是著名的评书家、国学教育专家王风尘。欢迎王老师。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们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晚年。 嗯，给大家拜晚年了啊。关注咱们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呢，肯定对王老师呢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春节期间咱们诵读小站是推出了书里的年味特别策划，王老师呢也是跟大家讲了很多，诵读了很多关于春节的这个年俗和民俗。在春节期间包括有这个屠苏酒，还有拜年，这个春节之前的贴年画等等，这些年俗呢王老师都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些年俗。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请王老师讲年俗，好吧？ 好的。 嗯，今天呢是大年初九。王老师之前就发给我了，说这个大年初九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在中国古代。其实是 对，因为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春节呀是从腊八开始，一直到2月2才算结束。 其实是有50多天的时间。 对，一般的来说呢也得到15、16的，所以说初九呢仍然在春节期间。那么在过去我们这个初九，人们呢觉得这一天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据说是中国的最高神祇，那为玉皇大帝的生日。 哦，玉皇大帝的生日。 对，所以这初九这一天呢又被称作天公日、天公节。 哎，不过咱们现代人哈，可能就是对于这种什么玉皇大帝啊等等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有些陌生。那这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它会有怎样的礼俗呢？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们呢认为天上和人间是一样的，都有一个统治机构啊，人间统治者是皇帝。那相对应天上统治者呢 玉皇大帝。嗯， 所以皇帝称为天子，也就是老天的儿子啊。那么具象化来说就玉皇大帝的儿子。那么玉皇大帝他也得有生日啊，他是哪天生的呢？老百姓就该找个日子，就说是正月初九生的。 那为什么会定在正月初九这一天呢？ 这是我们的民俗传说。 哦， 民俗传说。另外呢还有和这道教啊也有相关的关系。尤其我们这年呢，过年是个民俗性的东西。这个民俗呢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附会性，就老百姓说今天是干嘛他今天就是干嘛。 哦， 所以你没办法从什么非得要从历史上啊源头上看看哪个经典上面记载了，不是， 是老百姓民间老百姓智慧，就到初九这天大家应该啊，哎，拜一拜天公。为什么呢？因为过年期间大家互相的拜年，是个人文关怀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老百姓觉得好了，我们应该啊快开班了，也快开始耕种了，我们应该哎拜祭拜祭这个统治我们的上天， 哦， 祈求他在来年呢赐给我们福气，让我们风调雨顺。 嗯，那在王老师的《闲话中国年》这本书里面呢，也是专门有一篇来介绍大年初九的这个天公节。那在这本书里面有哪些段落，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在书里面王老师是怎么跟大家说的？ 好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初九这天呢，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天日节，或叫天公节，俗称天公生。天公就指的那位玉皇大帝，老天爷。天公生顾名思义，就说这天呢，是天界之上最高的神祇玉皇大帝的诞辰，老天爷的生日。您想想，这初九在过去对老百姓是多么重要吧，谁敢得罪老天爷呀？所以过去人们在大年初九这天都会举行一些祭典仪式，以表示庆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没有确切的时间，只要是天亮之前，凌晨过后都可以举行祭典仪式。所以当时从午夜零时一直到当天的凌晨四点，您都可以听到不断的鞭炮之声，那就是老百姓们祭典天公放的鞭炮。祭拜天公的仪式在当时那是相当的隆重。就是今天咱们国家还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到了初九这天仍然过天公节。那祭拜天公的仪式非常隆重，首先说呀，要在正厅设下一个天公炉，然后在炉下摆设祭坛。一般都是找几条长板凳或者几个矮凳子，在凳子上先放些金纸，然后在金纸上再叠一个高八仙桌，这叫做顶桌。桌上要盖上桌围，桌顶前要围上桌围，桌围之上当然供的都是吉祥图案，然后在桌围下面另设下桌。哎，在下桌上嘛，那就供奉了一些像什么五牲啊，鸡鸭鱼鸡蛋猪肉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甜料，什么花生仁啊、米枣啊、糕点啊等等。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啊，人们还会供奉一种叫做红龟化果的食品，长得像龟形似的，上面染着红颜色，打着龟甲印，象征着人们长寿之意。 所以这么听来啊，这个天公节呢，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说过了这个破五大年初五之后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节日重新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春节的热闹的氛围。 对， 其实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是在宋祖小站的短版节目里面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样的年俗。那今天呢，请到王老师，我们再重新的回顾一下在春节期间咱们重要的那些年俗。而且呢，在很多的文学名家的作品当中啊，我们也能了解到，其实是很多比如说像冰心老师，像这个梁实秋啊，还有丰子恺，都写过关于过年他们的一些年俗和他们家是怎么过年的。那接下来呢，我呢就来读各位文学名家他们的过年的文章的片段，咱们请王老师呢关于这些片段当中的一些年俗呢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下面呢咱们先来说的是过年最重要的一个年俗是什么呢？就是拜年。梁实秋啊，在他的过年这篇文章当中就这样写道：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欣喜。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夹，奉命的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 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在这篇文章里啊，梁实秋先生说，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是最好不过呢。其实这篇文章他的主体意思是呢，其实他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过年和过年的这些礼俗，但是呢也写到了这个如果进到人家升堂入室之后呢，是需要至少磕三个头才能算拜年的礼成。那王老师，在咱们这个中国这拜年就是要磕几个头吗？有这样的规定吗？ 在过去啊，因为咱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嘛，拜年的时候，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 嗯 啊，至少在这个宋人的孟元老在他的经《东京梦华录》里头啊，就有记载。那么我们古代的拜年呢，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拜年，一个是贺年。 贺年 是什么呢？就同辈之间的拜年。 哦，就抱个拳，然后 说对我 过年好， 给你们拜年。 嗯， 这就是贺年。 嗯， 比如说我如果给我的上辈儿啊，给我祖父啊，给我的父亲呢，这叫拜年。 嗯 啊，那在过去，家里的小孩见到老人呢，肯定要行大礼。 对 啊， 就是要磕头拜年。 你不磕头，他不给你压岁钱呢。 其实说到压岁钱哈，这个在其他的文章里面，比如说冰心老师呢也是提到了给压岁钱。 嗯， 他说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蘸着银元。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哎，咱们一会儿啊再说冰心老师谈到的这个耍花会。他也提到了压岁钱。 嗯，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压岁钱？而且我呢有一些从其他方面听到的哈，就是压岁钱其实它有不同的含义的，也有说不叫压岁钱，压岁钱不是用来压岁的。 嗯，是这样的啊。 嗯， 其实在我们的汉代，据我们现在的考证啊， 嗯， 最早是出现在汉代，就叫压岁，就有了压岁钱，当时叫压胜钱。 胜是哪个胜？ 胜利的胜。 胜利的胜。 压胜是一种巫术， 嗯 啊，也有人读成厌胜啊。 哦， 因为压通厌啊。嗯，这个压胜钱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压岁钱。 嗯， 在当时呢，它不流通，是一个，铸成铜币形状的这么一个观赏物。 哦，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压岁钱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 就像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 嗯， 我们到市场看，有掉一个大铜钱， 嗯嗯， 啊，上面接上什么中国节， 嗯嗯， 挺喜庆的，就跟那似的。 哦，嗯， 是一个观赏物。 嗯，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种古钱， 嗯， 到古币市场啊，我们看能够看到这个上面呢，它不写着它的面值，只写什么呢？一般铸着万岁千秋啊。 嗯 啊，去殃除凶啊，就住着这些吉利话，或者住着一些龙凤啊、龟蛇呀、双鱼呀，这样吉祥的图案。 哦， 啊，这样的一个压胜钱。那么据说为什么到成压岁钱呢？据说这个后来改成岁呢，是邪岁的岁，因为压胜它本来就有这个巫术，这个趋吉避害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 嗯， 那么到后来这个，什么对人有危害呢？人们说有一种小鬼儿，叫做祟。 祟， 啊，这个祟呢，浑身是黑色的，手是白色的。 嗯， 他特别喜欢小孩儿，但他是小鬼儿啊，带着邪气呢。 嗯， 一摸小孩 儿，压走 这小孩过两天呢就发烧。 嗯， 有的就把孩子烧坏了，烧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有点像，一种流行的什么脑膜炎。 嗯， 啊，我们古人不知道啊，一看这孩子怎么发烧了，不知道。那据说后来，有一家呢就给孩子包了这个钱让孩子玩，这岁又来摸孩子了。 嗯， 一下子被这钱吓跑了。 哦，而且是不是就一定要用红包来包呢？ 对， 用这个红纸包。 用红纸来包。 啊，其实到底是这个钱把这个岁给吓跑了呢，还是红纸吓跑了呢，不得考证。但是我觉得也是就为了在新年期间讨个好彩头。你像咱们刚刚过去春节哈，在初一初二初三大家拜年的时候，你见到小朋友可能说一些吉利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呢再给一个压岁红包，大家小朋友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你 就是家长给多少钱并不是特别重要、嗯、但是这是一个咱们既定的流程， 也是一个仪式感， 也是个仪式感、啊、你说过年咱们现在说年味淡了，如果再没有这些仪式感的这些程序在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 对，就是我常说呀，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春节呢，它是一个人文关怀，对每个人老的少的都有人文关怀。 嗯， 比如晚辈向你啊，向老的一辈要磕头， 要磕头， 这是对老的尊敬。 对， 那老人呢，向晚辈寄予未来的期望， 嗯， 寄予压岁钱，这是对晚辈的关怀，是这就互相关怀。 对，哎，那这个刚刚我们读冰心的《漫谈过年》里面还提到了花卉，现在在城市里面这个花卉呢是比较少见了、 嗯、 我以前呢在这个河北的农村呢生活过一段时间，还是能看到这个花卉的，也有跑旱船啊什么等等、 嗯、 咱们来听一下冰心在《漫谈过年》里面提到的花卉是怎么样的。这些花卉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鞠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志的，鼓锣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卉走了，那一个花卉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卉。哎，这是冰心在《漫谈过年》这篇文章当中呢提到的，他们家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或是会有这个花卉的表演。其实冰心先生他是在这个老家是福建的，应该是哈、 嗯、 啊，但他那块写到的花卉呢，跟我们老家河北的花卉还是有几分相似的，是不是这个花卉在全国各地都是大同小异的呢？ 我没有研究冰心先生这篇文章， 嗯， 我听到也是有点奇怪， 嗯，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按说，因为我不知道冰心这篇文章写在何时， 嗯， 他是不是写在他们家乡的花卉？因为这个花卉呀、啊，一般的认为它是在北京范围，就是北京周边，包括你说的河北， 嗯， 这北方的这一块有这么一个这种风俗，过年啊或者过节啊要有花卉。它花卉，最早啊，它叫香会， 嗯 啊，就香烟的香会，它是来源于这元代佛教的一种叫形象大会，啊，来源于这种游艺活动，流行于北京，比较这个流行，我估计可能福建那边也有， 嗯 啊，不然的话，这个冰心先生怎么会这么写？我也觉得挺诧异的，而且他那个。 嗯， 你看他说的王大娘锯大缸， 嗯， 这王大娘锯大缸啊，这是我们老家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就是一个戏。 哦， 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歌曲叫好汉歌， 嗯， 好汉歌就是赵季平先生啊根据王大娘锯大缸的旋律改编出来的。 哦，其实这是属于咱们北方的一个民间的传说， 是北方的一个就是一个民俗吧。 哦，但是这篇文章呢，应该是写于这个1923到26年期间，一个比较早的，就是也可能是1911年哈、 嗯。 这个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查到的， 嗯、 还真的是在福建福州来写的。 那就 写的是这样的一个。 那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中国幅员太辽阔了， 嗯， 民俗啊，各地的不同啊，或各地有相同的，这都是很正常， 嗯 啊，这样以来，我觉得倒是给我这个对花卉的一个认知啊，又增加了，又扩大了这个认知吧。 嗯，这个咱们刚刚呢是说了拜年、花卉，还有这个给孩子们压岁钱这样的一些年俗，这仿佛又回到了几天前哈、 嗯， 开始这个大年初一的那种喜庆的氛围。还有呢，就是这个初五，咱们知道是接财神。 嗯， 丰子恺先生呢，在他的《过年》笔下呢，也是专门写了这样的几句。其中写道，正月初四晚上接财神，别的事情排场大小不定，独有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而且越是贫寒之家排场越是体面，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了。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迷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年就这样隆重而来，悄然而去，但是别难过，俗话说呀，不出正月都是年。诵读小站本周六节目继续带你领略书里的年味，回味美好的春节。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跟著名的评书家、国学教育专家王风尘老师一起来继续聊聊年味儿。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风尘。 嗯，咱们在上半段呢，跟大家主要聊了聊在初一到初五期间，比如说有拜年的、有压岁钱，还有花卉，还有迎财神这样的一些年俗。那其实这都已经是过去了，咱们今天再讲起来呢，只能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回味。我们一起来来畅想一下，或者是我们来讲一讲马上要来的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其实在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对。 这个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是从什么时候由来的呢？ 据说呀，元宵节是从汉初的时候，汉文帝时开始的，为了纪念平吕而设。啊，什么叫平吕呢？我们知道汉初有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那么后来汉朝的一些老臣啊，像什么周勃呀、陈平啊，联合这个刘氏宗亲，就把这吕后他所带来的这个诸吕之乱给平定了。那平定之后，就拥立了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这就汉文帝。那么汉文帝为了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就把这一天，就是平吕这一天，正月十五，定为要与民同乐，啊，要求大家到这一天呢，大家共同的欢乐。因为正月为元月，而古人称夜为宵，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一天啊，汉文帝就把这一天呢命名为 元宵节。 哦，其实从汉代开始， 对， 正月十五就被称为了元宵节。 对， 嗯，元宵节在咱们中国古代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意义，因为咱们知道大年初一是在自己家，初二呢是回娘家，可能这个一家人呢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是全家团圆在一起，但是正月十五是不是就没有一些规定的必须在谁家，反而是一家人能互相的走动来互相的来见面了呢？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觉得每到十五啊，因为十五是月亮圆呢， 嗯， 啊，月亮最圆的时候，正好是人间也最团圆， 团圆，嗯， 所以说十五也是一个团圆节，而且呢，就像您说的，初一到这个十五之前呢， 嗯， 几乎天天要走亲戚， 嗯， 都有很多的这个仪式感， 对， 啊，虽然在过年啊，虽然也挺高兴，但是呢，还毕竟还是有一些任务的， 对， 啊，到了十五这天，就元宵节这天呢，大家是彻底放松，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元宵节一直是中国的狂欢节。 哎，对，嗯，在这个《红楼梦》里啊， 嗯， 也有这样的描述，《红楼梦》53回，这个荣国府元宵开业宴里啊，有关于元宵夜宴的描写是非常的富丽堂皇。我给大家稍微读这么一小段哈。至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家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贾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机，机上设炉瓶三室，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8寸来长、4-5寸宽、2-3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石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联，3具5玻璃芙蓉彩穗灯，每一席前竖一柄7杆倒垂荷叶，叶上有竹信插着彩竹。这荷叶乃是珐琅的，活性可以扭转，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哎，这是在《红楼梦》里关于荣国府的元宵夜宴的描写啊，能看出来是非常的热闹。 嗯 嗯，现在对于我们平常人家呢，在元宵这一天也是非常的隆重，会举家的团圆，吃一些非常吃，就比如说会有这个全家人的聚餐啊，然后呢元宵之后呢会有很多比如说要赏花灯、猜灯谜这样的游戏，所以说元宵这一天就会特别的热闹，就像王老师刚刚说的，是中国的狂欢节。 嗯 嗯，那元宵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在节目之前也跟我说了，它是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情人节， 嗯，怎么说呢？ 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尤其我们现代人呢，对我们传统它有一种误解， 嗯， 他老是把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现代啊去割裂开来，啊，认为传统就是老的啊，现代可能这个就是摩登的、时尚的， 嗯， 其实不然， 嗯， 我们中国人一贯呀都非常的浪漫。在我们中国古代，尤其是到了元宵节这个时候，那每个家庭都会走向街头。 嗯， 平常不出门的这种大闺女、小媳妇儿啊， 嗯， 啊，这种姑娘啊，都会在这一天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走出家门，关灯。那在灯光之下，当然迎面也会走来很多的小伙子了。 嗯， 啊，他们一看啊，哪个姑娘啊不错。如果看中了呢，他可能就打听是哪家姑娘啊，然后元宵节年过后，人家可能会上门提亲， 嗯， 也有的呢，到元宵这个时候呢，情侣之间也互相出来了啊， 嗯， 出来之后也是逛花灯， 就约会来了， 约会，我们现在叫压马路， 嗯， 啊，压马路过来了， 嗯， 所以说这一天呢是中国传统上的情人节。 嗯， 对， 因为在古代的话，这个比如说未出阁的姑娘呢， 嗯， 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是没有这个机会哈，来到大街上面去见那么多的人，或者是就是有机会碰到自己的有缘人。在诗里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灯火，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许就是说指的这个在正月十五的花灯赏花灯期间，哎，遇到了自己心仪的人，在灯火阑珊处， 那就是看到了他的元夕，就说的这个元宵节， 嗯，啊， 欧阳修还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也很美的意境啊。 对 啊， 咱们千万不要只顾着过国外的这样的情人节，其实正月十五呢，还是很适合这个恋人呐、情侣啊约会的。 因为在当时啊，你看，据我们的书籍记载啊，在我们的宋朝的时候啊，元宵节，女孩子们出来就有专门的小贩来给女孩子们售卖元宵节所带的应景的事物，应景的首饰，什么就是用白绫啊，或用白绢啊做的一种首饰，在这个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呢写过一首《女官子》，就当时就有这么一句，我记得啊，叫“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就戴的那种用白绢做的玉梅，缓步香风渡，这个《东京梦华录》上也有这个记载，说世人卖玉梅夜蛾，带着一个小蛾子，雪柳菩提叶，所以说你看我们古代的女子也是特别爱美。 那当然了，非常爱美，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浪漫，也被这些文人、词人、诗人记录到了诗里面、诗词里面。咱们今天再读来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高度的总结，反而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说女子的审美来说，也是有一种提高的哈。咱们说这个赏花灯，因为咱们刚提到很多这个，它是一个情人节，它是一个狂欢节，大家要出门最重要的，那你得有个事儿干，那就是赏花灯。这个赏花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不是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是这样的，汉代，刚才我们说那个元宵节最早起源于西汉。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传说啊，起源于西汉平吕。那么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呢，它其实和这个汉初这个楚地的太医神，对太医神的祭祀是正月十五和这个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在汉之前，其实它是一个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互相交流的这么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比如我们中原文化像孔子，这就属于中原文化，老子道家文化，这就属于楚文化。我们看这个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他是哪人呢？安这个江苏人啊，那就是楚地，所以刘邦叫沛公啊，公那是楚国的官啊，所以说他带来的是楚文化。那么他这么一来呢，就形成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就融成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发展到了东汉，到汉明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西边的印度又传来了佛教，佛教传到中国，那么佛教当中正好有到了正月十五，僧人们要观佛舍利，要点灯敬佛，有这么一个做法。佛教的文化又和中国本土的文化又重新的就是融合。那么汉明帝在当时就敕令，到了元宵节要点灯，不仅要在宫廷寺院里燃灯表佛，而且呢要命令王公大臣、黎民百姓一律在这一天点灯，这逐渐的就形成了正月十五看花灯这么一个习俗了。 这个花灯啊还是挺有讲究的，跟咱们平常看的灯呢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平常比如说大年初一春节期间，咱们是挂这种红的大灯笼，要么就挂一些宫灯。但是在正月十五看到的花灯呢，那是各式各样哈，有各种现在呢咱们也能看到有这种比如说造型的有这种有寓意的 走马灯 有各种各样的灯。所以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大家去观灯的时候呢，也要想一想这个赏花灯是从汉代东汉这个末年后来才开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习俗，就是猜灯谜。咱们再来说说猜灯谜，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个谜语形成由来已久，在这个尚书里面就有了它的雏形比如当时那个老百姓，当时这个我们知道夏桀，夏朝最后一个国王非常的残暴然后老百姓都反对他，但夏桀说我就是太阳，你们能够把我怎么样？那老百姓就说了，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灭，我们宁可和你一块灭。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有了隐语在里头了。那么灯这个谜语最早就是叫隐语或者叫这个搜词搜词，搜也就是藏匿的意思 后来慢慢的文人们觉得这个不错， 嗯 啊，文人们不错，把它放在灯上啊，放在灯上用更文雅的词语去这个设立谜面， 嗯， 这个时候就叫做灯谜了。 嗯，比如说会有一些诗歌，它其实就是一个谜啊，有一些就是藏字的谜，还有一些这个拆头拆尾的这样的谜。 就比如你刚才说这个《红楼梦》， 嗯，《 红楼梦》其实在它的二十二回里面专门有这回，它的回目就叫《掷灯谜》，贾政悲谶语。 嗯， 就是你看二十二回，就是这个《红楼梦》大观园里这些这个贾政、贾母，包括、宝玉、元春、每个人就写了一个灯谜，而这个灯谜呢，恰好又印证了每个人未来的这个命运。 嗯， 你比如这个元春他写的灯谜，他就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就打春节的一个东西、 哦、嗯，这是春节的什么呢？我猜灯谜啊特别的不在行。 爆竹 啊、 嗯、能使妖魔胆尽摧嘛。 嗯嗯， 然后一声震得人方恐、 嗯、 回首相看已化灰。 哦，爆竹，对对，鞭炮。 对、 嗯、 你看他就是贾母他猜得更好，他说猴子身轻战树梢，打一个水果名。 猴子身轻战树梢，好，水果名儿， 荔枝 啊、哦，立到了枝子上、 立在枝上， 枝上。 你看、 嗯， 恰好呢，它又反映了这个荣国府未来胡树倒猢狲散。 哦，哎呦，真的是，今天这个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更想去再读一读《红楼梦》，再读一读其他的这些有关于年俗民俗的这些文章。 我在过年这个临近过年的时候，我到咱们北京场店， 嗯， 今年咱们北京不是场店庙会吗？ 啊、哦，对， 我看那里挂满了树，全是灯谜，不知道现在还有吗？如果有的话、 嗯， 大家可以去猜猜。 嗯，正月十五的时候，咱们北京也应该会举办很多这样的猜灯谜的活动， 啊、 包括庙会啊等等，这些都会有。也希望大家呢，在春节期间，不管是咱们过去的正月初一、正月初五，还有即将到来的十五，咱们都能过一个有文化味的这样的一个春节。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都能够多多的读书，读好书，和诵读小站一起来读书。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呢，也会跟大家推荐很多的有关于读书的活动，也会经常呢请到王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古时候的一些民俗、一些年俗等等，这些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有这样精深的文化能够流传至今。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做客，咱们下周六再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听众们，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